埃德宾、马顿和米埃尔、克罗尔纽克分别代表参加第25届庆祝光明星节白头山奖国际花样滑冰节的俄罗斯、法国、意大利、加拿大选手和白俄罗斯花样滑冰队16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书信。他们在信中说，他们能有机会参加本届花样滑冰节，同朝鲜人民一道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阁下诞辰75周年，是他们莫大的光荣和幸运。庆祝光明星节白头山奖国际花样滑冰节每年都有举行，盛况空前，这是一个友好的平台，让世界各国优秀的花样滑冰选手欢聚一堂，庆祝朝鲜人民的民族最大节日光明星节，并在自主、和平和友谊的崇高理念下交流体育技术和经验。他们表示要在本届花样滑冰节上进行高水平的示范表演，来积极贡献于更有意义的庆祝光明星节，给奋起投入强国建设的朝鲜人民带来喜悦。